河，长江奔腾，昆仑巍峨。共产党领导崭新的国家，处处盛开社会主义花朵。山河千金浪潮波澜壮阔，心肠正骨发无比坚定，家怀坚实现代化的强国。 中国前方的太阳永不落。 红的太阳永不落。